及嘉宾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晚上十一点，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高允璇报道新闻。天水围晚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女子死亡。警方晚上近八点接报，城巴一架967X 双层巴士驶至天华路同天葵路交界的时候，怀疑撞到一名女途人。救护员到场之后证实女子头部受伤，当场死亡。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的输入人才计划在过去19个月吸引超过34万人申请，已经批准大约21万宗，现时超过14万申请人已经来港。李家超在首届青年发展高峰论坛致辞时说，青年人是社会未来栋梁和最大的财富，政府重视青年发展，希望培养具全球视野、有抱负、热爱国家和香港的年轻人。他又说，今届奥运港队运动员取得历来最佳成绩，他引以为傲。巴黎奥运国家队再添三面金牌，暂时以36金位列奖牌榜榜首。在男子十米高台跳水决赛，国家队的曹源成功卫冕夺金，成功令梦之队在今届奥运包揽八面跳水金牌。艺术体操团体全能赛，国家队以第五名晋身决赛，并首次夺得金牌。以及男子举重102公斤级赛事，刘温华成功夺金。另外男子马拉松，埃塞俄比亚由两星期前才决定替补出赛的托拿，以2小时06分26秒刷新奥运纪录夺金。男子篮球方面，塞尔维亚击败德国夺得铜牌。至于女子乒乓球团体赛，南韩以直落大分3-0力压德国夺得铜牌。英皇查理斯三世同英国首相斯己彦以及警方高层通电话，是自英国发生13年以来最大规模示威骚乱之后，英皇首次公开评论事件。白金汉宫表示，英皇在通话期间了解最新情况，期望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共同价值观可以继续团结国家，并感谢警方的努力，赞扬应对骚乱的表现，致力恢复社会秩序。英国的反移民示威稍为平息，至今累计超过740人被捕，当中302人已经被起诉。斯己彦下令法院加快审理相关案件和判刑，收阻吓作用。法院在当地星期五判处一名28岁男子因为透过社交平台 Facebook 煽动种族仇恨，召集其他人攻击住有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的酒店，入狱20个月，据报是首宗和骚乱相关因网上号召而被判监的案例。韩联社报道，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相隔两个几星期再度向南韩发放垃圾气球，相信随着风向由京畿道北部飞向首尔周边，提醒民众不要触摸。据悉北韩对上一次发放垃圾气球是上个月的24号。这次新闻报道完。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奥运点部署， 欢迎 迎嚟到奥运点部署。今届奥运即将嚟到尾声啦，嚟紧就唔需要再部署。讲到呢度，有啲唔舍得啊！我身为一个篮球迷，点会唔讲篮球啊？倒数两日啊，男女子篮球嘅金牌同铜牌赛都将会上演，各路英雄都会想攞住个金牌翻屋企，一定好刺激啊！至于喺最后一日，男子篮球金牌赛梗系重头戏啦。相信美国同法国呢场决赛一定好精彩，但系除咗篮球，其实仲有其他精彩嘅赛事等紧你噶，就例如呢一届奥运焦点嘅项目霹雳舞 ，B boys 同 B girls 都需要用到丰富而多变嘅动作去同对方分出高下。到底边一个舞者会以惊人嘅创意去夺得金牌呢？好可惜嘅系，2028年美国洛杉矶嘅奥运将唔会再见到 breaking。既然唔知道下次系几时，今次真系睇咗先讲啊。其次又可以关注一下嘅水上芭蕾，选手喺水入面优美嘅动作配合埋音乐，仲要保持微笑，真系唔简单啊！仲有男子现代五项，由射击、击剑、游泳、马术同越野跑组成，测试运动员全方位嘅能力。哇，呢啲选手真系万能啊！呢两日将会系奥运嘅重头戏，有好多决赛同准决赛将会上演。欣赏完决赛之后，记得睇埋闭幕礼，咁先至系圆满结束噶嘛！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下周中期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录得室内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咁点做好啊？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你最近忙唔忙啊？生活就算几忙，都要好好照顾自己身心健康，先可以继续行得更远更前。想健康走过人生每段路，每个星期一放工后留少少时间俾我同俾你自己啊！逢星期一黄昏6:30至7:00，理事会节目时段内，有我啤梨同你约线健谈，健康关你事之约线健谈，由辉智赞助播出，辉约线长健智。 无人机的应用越来越普遍，但是香港人口密集，高楼大厦又多，无人机在闹市内飞行有机会涉及各种安全问题，如果推动低空经济应该怎样平衡？ 民生无小事，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郭佩凡以及香港理工大学工程学院航空及民航工程学系伍鉴雄博士。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民生无小事，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以下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恐怖热线， 星期六晚11:00又嚟到我哋两小时嘅恐怖热线啦。今晚呢一位嘉宾咧，佢喺呢个地方应该20年冇嚟嘅，系咪啊？ 你冇喺度咁耐，我咪冇嚟咁耐咯。 咁啊，应该15-16年啦， 系15-16年啫， 15-16年啦，冇20年咁耐嘅。 嗯， 好啦，一听到呢一把咁温柔、咁典雅、咁有气质嘅声音，大家认到佢啦，谢雪心，心姐， 大家好，系咯，我翻嚟呢度，好系咯，我翻嚟呢度， 系咪啊？ 好开心，又见到好多朋友咯， 系啊。 好啦，咁啊，心姐咧就真系十五六年前我哋认识啦。 嗯， 其实嗰阵时候我认识，我都唔记得咗边个介绍俾我认识。 我都系有时我问翻你，我哋点样识噶？但系 anyway， 我就系嚟做节目嘅。 系啦。 啊，咁就几个时段我都嚟过，你最夜嘅时段我都嚟过。嗯， 最夜都嚟过。 系啊。 嗰阵时三点嘅。 系啊。 你冇放弃过我。 我冇啊。又唔识惊喎，哇！两点几用喺度慢慢行过嚟。 Live 啊？ 系啊 ，live 噶。 我都唔 记 得咗。 嗯， 你好有心喎，咁样。 咁冇咁讲。 哦，多谢你先。好啦，咁我哋今日就喺十五六七年后咧，再翻翻嚟电台嘅世界同心姐倾偈啦。 嗯。 咁啊，首先想讲啦，已经进入咗农历七月份嘅时段啦。 哇，咁快、啊？ 梗系啦，进入咗噶啦。 上轮你嘅五月份嗰、那个台庆，眨两下眼就到啦，七月。 系啊，即系我农历网上节目啦。 啊，网上节目啊。 系啦，咁去到而家就已经进入即系八月化阶段啦，好、快脆，下个礼拜就直情去到中段嗰啲七十四噶 嚟啦，系、啊， 惊唔惊啊？惊唔惊？ 其实就冇得惊，因为我成日都要周围去拍戏，即系住酒店多过屋企嘅，你话系咪冇得惊啊？ 即系冇噶呢啲嗬？ 唔系啊，不过每次都有做你。嗰、那个拖鞋阵啦、 啊，我拖鞋阵咩意思？ 系啊，即系嗰个尖头对脚、 哦。你仲有得做噶？ 咁我好容易啫嘛，呢、這个系咪？你梗有拖鞋噶， 系 系咪先？ 即系讲酒店， 梗系酒店啦。 我真系信呢样嘢。 哦，咁我就宁愿信好过嘅。 即系次次都做嘅。 系啊，又系咯，凡亲系酒店我都做啦， 系咪啊？ 嗯， 哦，即系心安理得。 我有都会敲门嘅，有啲人又话唔好敲门啊，咁有啲人又话敲，咁我觉得好似尊敬啲咧，你入人哋屋企都会敲下门，入 office 你都会敲下门，系咪？等人有个准备啊嘛。 系啊系啊， 我系咁样谂咋。 好啊，咁不如而家心姐讲五大酒店嘅必杀技啊。防鬼必杀技， 唔喺你度学嘅啫，使乜我讲啊？ 你 讲系啦，敲下门啦、啊，嗱，好似近期又听到有啲唔知系你嘅节目定系你啲师傅教嘅咧，揭起个洗手间冲下水， 哦， 系嘛，我都听到系咁样讲嘅，但系我有一样嘢咧，我就唔做嘅，我唔必要，即系非必要，我唔会打开柜门咯。 哦，你个衣柜， 衣柜我尽量唔会挂衫入去啦，除非我要去做演唱嘅，咁唔同啦，咁有好多嗰啲戏服啊要挂啦，系咪？但如果系时装啊，翻去拍戏，我尽量就唔会挤咯，唔开嗰个柜门，唔开啊！ 冇兴趣望下里边咩？ 冇啦，唔好啦，唔好啦， 即系费事人间有个头啊！冇 啦，冇啦，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好耐之前，去广州啊拍咧，咁一个柜门咧，佢就识得系自动烫门咯。唔系演出演入嗰啲啊吓， 烫 门啊，系啦，佢都自动可以开咧，就奇怪啲嘅。因为烫咧，除非个地台好斜啦，系咪啊？咁但系你已经山陷噶咯，咁啊自动咁烫咧，就好似有一个同事唔知点一个影像啫，细细个嘅影，好似一个即系小朋友咁喺里边嘅一个影。 哇！ 咁我咧就听过呢、這个。呢、这个个案之后，我就尽量就唔开，唔开啦，系啦。 好啊，好啦，咁啊唔开嗰个衣柜啦，仲有啲咩？ 咪拖鞋咯， 拖鞋啦， 拖鞋阵咯。 有冇 check 下圣经啊？ 呢、这个咧就我都有嘅， 系。 人哋又话如果个圣经系开咗嘅咧，就即系有嘢系嘛？有啲又未开， 咁讲啦。 但又唔系间间酒店有圣经嘅，老老实实。 其实有真系嘅， 唔系间间有， 而家唔系好多有噶啦， 即 系有啲可能比较。即系现代化啲嘅， 系 就唔搞呢啲嘢嘅， 唔搞啦，觉得费事俾你多谂啊。 系啊， 我就记得我去云顶，我同我个女嗰日咧就去系做 show 嘅，佢临走嗰时，佢话妈咪，你知唔知有样嘢我冇话俾你听？佢话佢一嚟到一开柜桶有十大恐怖酒店，哇！ 系咩？ 系哟。 咁就冇搞啦， 我都唔开啦，柜桶啊嗰啲系咪？况且你走啊，都唔除非你住好耐啫，你都唔记得有嘢喺度，咪仲论准？ 系， 嗯， 好啊，咁都有冇同佢讲句嘢入去拜一拜咁样，同佢讲句嘢会有噶？ 除非 如果我有感应嘅咧，我会嘅。唔好意思吓，喺度两三晚或者点，但系如果冇咧，我就尽量当冇嘅。 系 个心，你自己感应到噶，个气场好得意。临走咧都会讲声唔该晒嗱。临走我一定会讲， 我都有喎，真系。 嗯，临走就讲。 系、哦、我又觉得即系喺唔喺度都好啦。 系咯， 我又冇事冇干， 系啦， 保护咗我咧。咁、thank you，thank you。 系啊系啊，我就会咁做咯。 都会啊， 嗯 啊都好啊。 系嘅。 好啦，仲有冇啲咩喺酒店？会唔会拣一啲美，即系唔会拣一啲美房啦？唔会拣一啲系完全系冇窗啊嗰啲咧？ 啊，好少嘅，好少冇窗嘅。但美房咧就好难话一定唔即系住唔到，即系一定冇机会，有机会都好啦。但我已经惯咗床头咪有个床头机嘅，咁我好似啲护士姑娘咁，我一定摆把铰剪喺度。 系啊， 系啊，铰、哦、剪。 我真系讲过呢、這个。 系啊，咁 你自己带把铰剪。 系啊，因为我 细把啲。 啊，冇错，细把都得噶啦。咁就唔使一定尖嘴嘅，因为而家你知安检好紧张，咁、啊、我就一定有。有把铰剪，咁同埋如果你自己系譬如我就可以嗰啲叫做咩佛珠啊，又或者如果你系其他啲同事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咪、一条佢哋嗰啲念珠啊咁样咯，系啊，呢、這个系安心嘅， 冇错。有冇开下灯瞓咁啊？有 啊，嗱呢样嘢我就唔知道你会唔会。如果我系嗰间房令我咧成日都要开灯嘅咧，即系。有啲嘢嘅，但系咧，如果我最第一晚咧，点都会开多啲。 系啊， 哦，如果完全冇咧，第二晚已经闩晒我瞓嗰个区域，就系开嗰、那个 厕所咯。 厕所 系啊。 咁啊，如果到直情好安心，我连冷巷灯都熄埋噶。 哦，呢、okay 這个系我自己嘅感觉。 系、电视又唔会开啦，咁系咪？ 有嘅，开声啦， 听 啲咁多声。 系啦、 因为我唔想有啲咩奇怪嘅声俾我听到，我宁愿听电视嘅好微弱。 咁但系电视突然间可能会播恐怖片咁 样。唔会。 咁啊捉虫！ 哎呀，讲真，有一次我去新加坡，咁咧我就系、即系做一个筹款嘅节目嘅啫吓，好咩嘅？但我就话咧，我唔要即系开电视，唔要睇啲恐怖嘅嘢。点知一开咧，就全部我都唔知点解，新加坡有嘅噃， 咁多咩？ 耶、yeah.！是新加坡我好记得。 唔、是泰国先好多咩？ 唔是新加坡。 哦、 哎呀我哋开身都系嘅。泰国直情啦，做马来西亚仲系啊，做节目咁做啊。 其实唔系个又。 又点呢 我去咁多 啲东 南亚地方，又真系唔系成日一开电视就鬼片。 嗱你撞啱啦。嗱呢、這个世界就系咁啦。你越唔想嘅嘢，佢越有嘅。哎呀，我唔要啊！嗱，千祈唔好，一开电视就系啦。 我有时想睇下人哋拍啲咩嘛， 系我明啦。 我都揾唔到。 嗱，呢啲就系咁啦，求不得， 求不得 啊！ 系 啊， 咁啊，总之即系心安理得啦。 系啊，系啊， 咁有时你话喺酒店遇到嘅、都可能系因为你哋。做艺人啦、即系太攰啊， 系 有时有 jet lag 啊， 系啊，样样都有啦， 各样咯，咁、所以如果旅行嘅可能好啲， 系嘛， 即系冇咁攰啊，相对嚟讲、你哋嗰啲容易啲啊， 唔系我去旅行都攰，做到好攰先去旅行，咪仲攰， 系噃。好啦，嗱，今日咧就系话心姐啦，咁啊喺我哋恐怖热线咧就分享好多经历啊，咁样一阵我哋逐 part 讲 啊， 因为你咁多年冇同我哋嘅电台观众倾偈咧，总有好多嘢可以分享。 嗯， 啊，你喺我另一个平台就咩货都交晒啦。呢度嘅可能大家冇乜点听过， 好， 咁我哋就真系可以重温你咁多年嘅一啲经历。 嗯， 好嘛， 好， 翻嚟我哋今日仍然有谢雪心心姐喺度，翻嚟见。 恐怖热线潘少聪。1834997 中国白酒有千年文化，除了就咁饮，仲可以用嚟调教鸡尾酒。嚟紧星期日下昼1:30，风味旅程就会请嚟调酒师示范点样用中国白酒调教各种鸡尾酒。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版。以上环节由五丰行洋河梦之蓝系列赞助播出。 哇，你啲皮肤靓咗咁多嘅，啲斑又浅又紧致，成个人啊都后生晒。 啊，你都睇得出咧，我揾咗啱嘅专家。 佢用心钻研，咪有咁好嘅效果咯。 介绍俾我识啦。 你听实逢星期日下昼一点至一点半，医学美肌新世代吴小姐咪得咯。 少年警讯同你分享生活，天天向上。 我哋系荃湾警区嘅少年警讯。 我今年七岁啊。 Ivy 你呢？ 我今年八岁。 你哋中意玩咩游戏啊？ 我中意玩 Roblox。 我都系喎。 咁啱嘅。 系咯。 哇，打破隔膜喎、啊，好劲喎！俾啲掌声啊 ，Travis 先，犀利犀利。 Billy 哥哥，你有冇 download 防骗视服 app 啊？ 梗系有啦，我好多 app 噶，其中一个 app 就系防骗视服 app 啦。 我 Billy 叶文辉每星期揾嚟少年警讯会员代表分享正念正向，天天向上，仲有 Papa 队长话俾家长知点样同小朋友沟通。记住逢星期三黄昏六点半至七点，少年警讯约定你喺理事会天天向上。 过去半年个市呆呆滞滞，投资者草草埋埋谷住道气，一于嚟个大反击啦！龙清查罪投资货，港股绝地大反击。龙清用三个钟头深入分析，助你喺现金投资环境中绝地反击，赢取回报。 八月十七号星期六下昼一点半，铜锣湾富豪酒店举行，现场设有茶点招待，仲有机会获得龙清制作嘅年度投资笔记足本版。唔得闲你线上都可以参与部分课程，想知收费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理财家、 教育家、 生活家、 体育家、 艺术家、 娱乐家、 慈善家， 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覆盖不同领域。 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Metro 8 Family。 好，今日仍然有心姐喺度，心姐 你好。 嗱，听日咧奥运就闭幕啦，有冇睇啊？ 梗系有啦， 有啊，支持我哋香港。 系啊系啊，好紧张啊，好紧张。 系啦，好啦，咁点解会讲呢件事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心姐咧系一个游水健将嚟？你有冇代表过香港？ 代表香港都有嘅， 试过 种子队啊嘛，系啦。 哦， 喺边度？喺香港邀请其他嘅嚟嘅，即系好似呢个澳洲啊，加拿大啊嗰啲选手嚟我哋香港，咁、okay. 我就代表香港。 哦，系真系 香港 队比赛嚟嘅。 Yeah， 香港队、哦，不过香港举行啫嘛， 系嘛？ 系啊。 好啦，咁嗱，我记得心姐咧有一单嘢同运动系有关嘅当时。是吧好多年前的嘛。 好多年前啊。 再来啦。 你提下我啦。你提下我。 你唔记得咗 咩、哦、因为第一件我都相信是。 是啦第一件嘛。你去外国比赛的嘛。 是。 我记得的。 嗯。哦、你真的好记性啊。你成日都冇记性问你问你咩我唔记得。 是啦咁我睇咗啲运动员嘛。你系运动员嚟㗎嘛。 是。 呢单嘢就你出外去比赛。 冇错冇错冇错。 可以同我哋嘅观众讲。 好啊好啊。咁话说呢当年我就去去台湾第一次咁就去比赛呢就神咁早呢就要练水㗎啦。咁我哋三个女仔一共六个女仔一下咁我分到咁上下呢一间房子系得两张正经嘅床就加咗一张打滑。有啲唔正经。 有啲唔正经。 即系加床咪唔正 经。 咁好啦。瞓到半夜咧，有一个同队咧㧬我， 咁我当时咧，我系叫我个名啦吓，队员名洪灵福，洪灵福咁猛咁叫我嘅。咁我佢话我同你同床得唔得？我话哎呀唔好啦，听朝啱啱到步，听朝就要练水。我话唔好啦。佢话唔系咧，我真系好惊啊咁。哎呀好啦啦咁啊好啦，我冇讲什么嘅嘢俾我听。朝头早六点半起身练水，练完水之后咧，咁我哋就要翻房。即系瞓一阵咁样，再去比赛啦。咁咧，佢咧就同队有个男朋友就系拍拖嘅，所以咧嗰啲休息时间佢走咗去嘅吓。咁我咧就同嗰啲 Auntie 讲啊，我话哎呀，即系大队领队嗰啲 Auntie， 我话咧佢啊话有鬼喎，琴晚要同我瞓。咁我就话诶呢个世界边有鬼啊？你哋话下佢啦，因为比赛要瞓觉好紧要噶嘛。咁好啦。晏昼一点半钟，咁我呢就三个人得两个喺度啦，佢冇讲过乜嘢，淨係话有鬼咁样。好啦，咁我隔篱嗰个同队呢，佢就睇小说，我望住佢㗎喎，点知呢我係打侧瞓喎，唔係打案㗎，人哋话打案就容易俾嘢砸啦，我打侧。我仲望到佢係睇緊小说，忽然间呢就有一个好似我係恰着咗嘅，有把声叫我个名，嗰、那个係扮嘅，扮呀先姐飲姐嗰、那个嗰、那个护士长嗰把声，直情係佢叫六姑，完全係六姑把声叫我个名，咁好空洞㗎喎。 六姑系边个话， 六姑系一个护士长，护 士就陪即係同先姐飲姐地，咁我哋由细呢都佢睇住我哋㗎嘛。 Okay。 由佢把声叫我个名，好空洞㗎啦，真係我而家仲记得嗡嗡，即係好似扩散咗㗎。醒咗之后忽然间呢就有个黑影，系着黑色嘅嗰啲长衫啊，长衫系一路升到好高，扎埋你，真系可以清晰到咁样嘅，唔喐得啦，唔喐得就想叫人唔得，唔知搞咗几耐，我得一句好似咩类似咧，定系观音娘娘最叻系呢下嘅啫，乜都唔识，因为妈咪屋企拜神咧，拜祖先识呢句观音娘娘，救命，救唔到。后屘咧，唔知几耐挣扎到，一喐咧，你估我点？嗰个女仔问我：你做咩？唔好问。跟住我咧就拉开晒嗰、那个好厚深红色嘅窗帘，打开晒佢，啲阳光好猛，太阳噶落到嚟，出去先讲。我哋都要比赛啦，又唔讲住咯。好啦，比完赛食饭嘅时间，我你琴晚你究竟发生咩事？佢话我瞓瞓下，有人叫我啊，叫佢个名。 系啊， 廖建华，廖建华咁叫佢，叫醒咗之后就见到佢又打戆瞓，有一个着黑色长衫，系大家都觉得瘦嘅男人嚟嘅，升上嚟就扎住佢啦。佢咧就念玫瑰经，佢系念玫瑰经，咁啊念好耐之后，一走咗就嚟吼我啦，嗱。大家嘅原来个步骤系一模一样嘅，咁得意大家冇讲嘅经历一样。咁最好笑我隔篱嗰个咧，佢系负责攞个药箱啦，佢将嗰个胶布咧粘咗一个十字贴喺自己个床嗰度。但我话咁都冇用啦，唔好再瞓啦。 嗰、那个唔得噶，大佬 唔得。 嗰个十字架，即系个胶 布十字架。咁但系我哋就知道我入住嘅时间咧，应该系summer 嘅，即系八月咧就好旺啊。呢间房咧根本就冇开嘅，点解咧？冇床冚啦，冇被啦，冇枕头啦，冇衣架啦，冇任何嘅嘢，冇拖鞋，全冇，都要入咗去先慢慢叫，慢慢叫先有，即系话呢间房根本唔准备开， 系 就系咁简单。 咁就俾咗你啲学生啦，咁样就 系咯。 哇！ 就系我哋呢三个，卒之我哋咧就六个女仔一间房就住足咁多晚啦，算了吧啦。 咁但系问题系。exactly 一样喎、 哦，系呢个系咪得意咧？ 体系咪？ 佢又冇讲，我又唔知道。我发生嘅事下昼一点钟，佢就晚上， 系 好得意。我而家你谂下清晰度嘅步骤，同埋个佢嗰、那个感觉，佢嘅样系瘦嘅男人。 佢叫你全名？ 叫我全名系好，仲要扮你识嘅人噶喎、哦。 郑果如？ 唔系，广东话。 广东话。 哦。系咪好奇怪呢？ Okay。 哇，真系你随时，我好似念，即系唔系念剧本，我有时拍起啲戏咧，好深刻印象。你随时问我都仲可以， 真系发生 出嚟，系好特别啦。我系一生人第一次。 咁有冇同啲老师讲？ 梗係有講啦，如果唔係點會唔住嗰間房啫，先至逼埋啫。 咁又信你哋喎？ 咁都要信咗兩個， 係 係咪？一個就係玫瑰經啊，念我就係念。 咁你記得嗰區係咩區啊？ 唔記得， 已經唔記得啦。 唔記得，但係嗱。应该就唔系市区添啊，因为我哋去阳明山嗰度咧就圆形嘅，又唔关事啦，冇、哦、就遇到小偷嘅啫，嗰度冇嘢勾开嚟、哦、偷嘢噶。 系， 同埋我哋嗰阵时嘅领队话嗱，即系嗰度俾得游水噶，阳明山嗰度游去个岛度，边个攞到咧就有几多话200蚊台币。